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8月7号星期六，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各商圈周边，三里屯周边工体北路、雅秀北路东西双向、南三里屯路南北双向、三里屯路南向北方向、工体东路南向北方向、新东路北段北向南方向、蓝色港湾周边亮马桥路东向西方向、安家楼路北向南方向、朝阳公园路南向北方向、农展馆北路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流集中。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一起来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情况。 东京奥运及时报，跳水男子10米台中国梦之队包揽金银牌。 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穗经开区268项政务服务事项启动跨省通办。 新修订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发布。 年底前，河北将实现省市县三级应上事项100%全流程网办。 文体资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8月7号起闭馆。 国际电讯，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破100万，首相称疫情蔓延无关奥运。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7号通报，8月6号0时到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0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本土病例75例，包括江苏53例、湖北及湖南各9例、河南4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本土病例，在山东。 8月7号，北京市举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8月6号0时至8月7号15时，北京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将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防控管理将采取5大措施。 一是采取限制购票和劝返措施，将限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直辖市为所在区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通过公路进京的人员检查站将进行查验劝返。 二是调整北京健康宝赋码状态，对尚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的人员，将对其北京健康宝赋码状态调整为黄码，对曾有14日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且尚未返京的人员，将其北京健康宝发送弹窗提示，待返京人员所在地防控政策严于北京的，按照当地政策执行。 三是严格远端查验，各机场、火车站将严格查验进京人员北京健康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机乘车，未安装北京健康宝的现场下载并查验赋码状态。 四是分类恢复北京健康宝绿码，对于黄码人员，待其所在县市区旗痊愈转为低风险地区，或14天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后，恢复绿码。对于弹窗提示人员，待其连续14日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后，恢复绿码。 五是返京政策措施，待上述人员恢复绿码后，持登机乘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返京。抵京前要主动向所在单位、居住社区报告，抵京后实施14天的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即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现有的疫苗对于变异的德尔塔病毒仍然有效，如无禁忌症，所有人特别是高危人群，如机场、海关、车站、从事进口冷链食品仓储和医疗卫生机构等一线工作人员，应主动接种疫苗。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副总经理文武介绍，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只有国内航班保障，没有执行国际客班和货班。根据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目前各个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5个城市飞往北京大兴机场的航班，包括沈阳、南京、扬州、海口、常德、张家界、成都、天府、宜宾、无锡、大连、烟台、绵阳、芜湖、宝山、上海浦东。 大兴区副区长韩新兴介绍，大兴区对机场周边及重点区域采取分级管控，将礼贤镇、榆筏镇、魏善庄镇、庞各庄镇紧邻机场或机场工作人员居住较为集中的六村九社区两酒店划分为一级风险区域，采取封闭式管理，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区域内，3.4万人每周两次核酸检测。此外，礼贤镇、榆筏镇其他59村三社区为二级风险区域，外来人员限制进入区域内5.6万人每周一次核酸检测。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最新发布，7月29号到8月5号期间，城管部门围绕重点场所、关键环节，开展对全市三类场所重点单位的新一轮次全覆盖执法检查。期间共检查三类场所20272家次，主动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1891起，执法公示问题单位278家次，并及时督促问题整改到位。 通过对这一轮次的执法检查情况分析来看，存在问题主要集中在未对进入人员体温检测与查验健康码，未落实员工健康监测制度，员工未佩戴口罩，未落实清洁消毒要求并公示记录。上述四方面问题的数量占这一轮次检查发现问题的近80%。 这些问题反映出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个别单位仍抱有侥幸心理，主体责任意识不强，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风险和隐患，值得警惕。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城管部门现场要求责任单位例行整改，对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单位坚决予以执法公示，起到督促整改并提示相关人群做好防护的作用。 为最大程度保障广大居民健康安全，按照天津市防控指挥部要求，6号和平区、河西区在繁华商圈、文化场所开展了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工作。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张清淼的报道。 新街商业区人口密度大且流动性强，疫情预防尤为重要。这次核酸检测筛查范围是新街商业区从业及服务人员，以及辖区内建筑工地人员，总共19000人左右。为了组织好这次筛查，和平区在金街区域共设置7个采样场所、30个采样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采样检测。筛查工作从布置到实施用了不到16个小时。各相关单位连夜策划方案，调配人员、物资，保证筛查的及时、安全进行。和平区卫健委主任毕小娜说， 基于咱们前期准备工作，在这之前，我们和平区所有的底数我们清，然后所有的这人员的这种信息输入到我们信息里，然后这个随时我们都属于激活状态。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风险研判，在这个市指的指导下，守住我们和平区的安全。 本次市文化中心核酸检测筛查点位采样人员涉及文化中心各文化场馆及各类商业载体从业及服务人员，以及辖区内建筑工地全体人员，总共5000人。除市文化中心筛查点外，河西区14个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将同步为辖区内的建筑工人进行核酸检测工作。据了解，这次和平区、河西区繁华商圈、文化场所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结果将在24小时内对外发布。 北京市提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后，北京市54个公安检查站启动了高等级勤务，对进京车辆人员严格查控。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6号下午来到房山公安分局窦店公安检查站进行了采访，一起来听报道。 在房山区窦店公安检查站，进京车辆排着队依次缓慢驶入检查站，戴着防护面罩的民警逐一查验车内人员的身份证件。 你好，几位？咱们车上两位，来行程卡我看一下啊。北京市山西太原。好嘞，您呢？好嘞好嘞。 窦店公安检查站站长张库介绍， 我们检查站呢每天的车流量23000左右，现阶段除了查验个人身份，主要是对他的健康码、行程码进行查验，逢车必查，逢人必核，在严查严控的情况下造成一定的拥堵，希望大家要理解，为了首都的绝对安全。 面对当前国内疫情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全市54个公安检查站启动了高等级勤务。市公安局指挥部巡逻工作处政委史红彪说， 我们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市域人员限制进京和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进京的政策标准，北京市公安局启动了警力支援机制，每天投入警力5000余人，各公安检查站打开全部的安检通道，启动了全部的核验核查的设备，并且呢优化工作的流程，与天津河北公安机关进行对接，三地政策同步，措施同频，目标同向，确保外围防线万无一失。 记者日前从天津市文旅局了解到，天津市发布相关通知，明确旅游景区限流 75%， 文旅活动非必须不举办或暂缓举办。通知指出，相关部门要督促指导旅游景区加强流量管理，确保接待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 各文旅场所不得接待中高风险地区游客。 同时，严格控制文旅活动和旅游行程，继续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旅行社不得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 东京奥运即时报。 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截至下午，美国代表队34金、36银、32铜，总奖牌数102，居奖牌榜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38枚金牌、29枚银牌、17枚铜牌，总奖牌数84，位列第二。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17金、25银、22铜，总奖牌数64，位列第三。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38枚金牌，位列第一。 8月7号，东京奥运会进入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也是赛会金牌最多的一天，共有34枚金牌产生，多达11个项目收官。中国军团斩获了2金3银，其中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国组合徐小诗、孙梦雅以1分55秒495获得冠军，创造了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跳水方面，男子跳水10米台项目，中国队曹源获得金牌，杨建摘银，包揽了冠亚军，为中国跳水梦之队圆满收官。 北京时间8月7号，东京奥运会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以1分55秒495获得冠军，创造了奥运会最好成绩。这是本届比赛中国皮划艇队第一枚奥运金牌，也是中国皮划艇女队历史上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赛后，徐诗晓、孙梦雅接受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我刚才下来，我跟我大大说了，我说我憋了这么多年，期间也受过很多次腰伤，就觉得这个真的，我相信那句话吧，付出是会有收获，会有回报的。对，我们放下了所有，因为我们知道，我告诉我大大，我说我们这一场就是我们因为每周有合练，我就是我合练的最后一场，好好休息，我不要看别人，我就看我航道，我们前面这条直线，我们的终点在哪，我们就会往哪滑。不要关注别人，就关注我们自己。我们下去，我们成绩就说顶峰，我照55秒滑。我们俩的目标就是这个，不关注别人。 就从我练到现在，就为了这一口气能，就是能站在这个最高阳台上。 8月7号下午，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跳水梦之队包揽冠亚军，中国选手曹原以总分582.35分获得金牌，杨健以580.4分摘银，这也是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队获得的第38块金牌。至此，中国梦之队共夺得本届奥运会跳水项目8枚金牌中的7枚，追平伦敦奥运会所获金牌数。 北京时间8月7号下午，2020东京奥运会拳击女子陈量级及64到69公斤级决赛在东京国际馆战罢。二号种子中国选手谷红不敌头号种子土耳其选手苏尔梅内利，获得银牌，追平了中国女子拳击队在奥运会史上最好成绩。 北京时间8月7号，东京奥运会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刘浩凭借有力的冲刺，以4分05秒724获得银牌，这也是中国在皮划艇单人项目上的一次突破。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获得金牌，摩尔多瓦选手获得第三，中国选手郑鹏飞名列第八。 北京时间8月7号，东京奥运会艺术体操团体资格赛，中国获得了83.6分，排名预赛第5，顺利晋级决赛。预赛中排名第一的是保加利亚队，总分为91.8，预赛中排名第2的是俄罗斯奥运队，意大利队则位列第3名。 在8月6号晚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决赛中，27岁的中国选手刘诗颖凭借第一投66.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奥运史上的首枚标枪金牌，也是亚洲人在奥运会上的首枚标枪金牌。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还是挺意外的吧，也没有，就是没有过多的去想。但是第一枪投出来以后很开心，也很激动。今年的赛季成绩都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一路比的也非常艰辛吧，然后又受伤病的困扰，我觉得今天能发挥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这是东京奥运会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在赛后最直接的感受，第一投就以66.34米的成绩拿下了中国田径历史上首枚奥运标枪项目的金牌。其实这场女子标枪的奥运会决赛，大家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老将吕慧慧身上，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刘诗颖第一投就刷新了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也许出色的状态给了后面的对手太多的压力，刘诗颖就这样拿到了金牌。 其实我还是放得挺平和的，因为我觉得超了可能就是我还不到时候去拿这份冠军吧，然后如果没超的话那我很幸运，我就是感觉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就像刘诗颖所说的，她来到东京之后心态一直特别好，这当然有助于她的发挥。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很踏实，然后心态也非常放得非常轻松吧，我觉得还是赢在了心态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第一投很珍贵嘛，所以就想着让自己尽量做好。 其实刘诗颖一直有伤，所以她在第一投也是奋力一搏，而在第5投选择了放弃，但这个成绩足以让她拿下奥运冠军。刘诗颖说，他俩不管是谁获得金牌都是中国标枪的胜利。 8月6号晚，在东京奥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子接力队以37秒79的成绩，凭了自己在2019年世锦赛上创造的全国纪录，获得了第4名。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没有达到预期，但是这个成绩也算说得过去了，因为这个成绩也是这个全国纪录嘛。但是也留下了一点遗憾，我希望也是靠以后的年轻的一辈继续的。踩着这个舞台继续的发扬这个接力的项目，我相信中国的短跑总有一天会站上这个领奖台。 赛后中国接力队的小伙子们有点不太兴奋，就像苏炳添所说的，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因为他们的目标本是站在领奖台上。说到比赛中的发挥，苏炳添说还是在交接棒时出了问题。 交接肯定是我觉得只能打个80分了，确实今天交接上面出现了问题，我跟谢艳艳那里啊，我跟卢志强那里都出现了问题。 苏炳添一直把所有的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尤其是对于最后一棒吴志强，他更是给了很好的评价。 吴志强总体来说今天他的第4棒已经跑得非常好了，因为对他来说的话，他在国际大赛他跑第4棒的经验也不是很足，他第一次上手的话跑第4棒他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从预赛到这个决赛来看他已经确实表现得非常好。 不过性格倔强的吴志强显然对于这样的结果不太满意，他只说了一句，今天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那就留在巴黎好了。 八月六号晚，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中，中国女队获得了第六名，这也是他们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站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赛场上的梁晓静、葛曼棋、黄圭芬和魏咏丽梳了一个统一的发型，这个有点像小哪吒的发型，也在奥林匹克体育场里格外的显眼。而比外形更出色的是他们的成绩，第六名也创造了中国田径在奥运会这个项目上的最佳战绩。梁晓静说，准备出场的时候正好看见刚刚获得标枪冠军的刘诗颖身披国旗的场面，这让他们得到了更大的动力。 就是我们在检录准备要进那个赛场的时候，我看见刘诗颖拿着国旗在跑道上跑，然后当时心里特别的坚定，然后就相信我们今天一定能跑好，然后取到一个好成绩，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力量，团队的力量。 其实在这场决赛之前，中国队的姑娘们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因为他们进入决赛就已经实现了梦想，教练也在赛前给他们减压。 教练赛前就说最低标准就进八， 对， 不说别的，就是 抬腿就跑， 享受专注自己， 专注比赛，就是专注， 然后看准点就行，还没给我们任务。 拿下了第六名的姑娘们仍旧非常的兴奋，甚至比第二、第三还要高兴。他们说和刘翔、苏炳添一样，这次他们也在第九赛道延续了九道传奇。 因为九道从翔哥开始，九道奇迹，然后周炳添，然后谢震业，然后现在到我们，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女子也一样可以九道创造奇迹，所以我们创造了女子接力的历史。 八月六号的东京奥运会马术场地障碍团体赛中，来自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57队人马组合参加了本场团体资格赛。中国队虽然最终排名第12位止步资格赛，但这是中国队首次获得奥运会马术场地障碍赛的参赛资格，他们登上奥运会舞台即创造了历史。 在于六号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排半决赛中，美国、巴西顺利晋级，但是在半决赛前，巴西队主力球员坦达拉因兴奋剂检测样本呈阳性被紧急停赛，他的名字未出现在六号对阵韩国的大名单中。东京奥运会女排决赛定于北京时间八号的12:30开赛，塞尔维亚和韩国之间的三四名决赛将在北京时间八号上午的8:00开赛。 2024年巴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艾斯坦盖6号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并透露东京奥运会闭幕当天，一面巨型旗帜将被悬挂在巴黎的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上，全巴黎的人都能看到这面旗帜。东京奥运会将在8号闭幕，艾斯坦盖和巴黎市市长伊达尔格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介绍了闭幕式的传统环节——奥林匹克会旗交接。按照传统顺序，会旗将从旗杆上缓缓降下，由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将会旗交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再由巴赫交给夏季奥委会东道主巴黎市市长伊达尔格。巴黎上一次举办奥运会还要追溯到1924年，对于100年后巴黎重新迎来了奥运会，市长伊达尔格表示充满期待。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北地区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2021年8月7号14:46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有雷阵雨，雷阵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8到9级，有局地是10级以上，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防范。 石家庄市气象台也于8月7号下午15:19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于7号下午石家庄有分散型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部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7号下午到夜间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到大雨，8号白天雷阵雨转战西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8号夜间到9号雨水势力发展壮大，全省因有雷阵雨或阵雨，不少地区可达中到大雨，局部有阵雨。 立秋后还处于三伏当中，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就是8月10号为末伏的开始，立秋后河北省大部分地区依然炎热是常态，请大家注意防暑防热。 8月7号14:54是农历辛丑年的第13个节气立秋。今年的立秋恰在中伏的末尾，秋后尚有一伏，所以立秋后一段时间呢，仍可能沉浸在高温炎热的气候当中。今明两天双休日，北京天气可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津天气以晴为主，紫外线强，体感闷热。河北省石家庄以晴为主，偶有雷阵雨，大家出行要注意临近的天气变化。 立秋过后有很多水果开始上市，但人体的脾胃开始变得虚弱，要尽量少吃梨、西瓜、柿子等寒凉的水果，可以选择多吃些山药、菠菜、苹果、南瓜等健脾养胃的食物。立秋后天气还会炎热一段时间，室内切勿长时间开空调，以免寒气侵体，要多给身体补充水分和维生素，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身体过于疲劳，以便更好地迎接季节转换。 近日，记者在京津穗经开区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在线签约仪式上了解到，北京经开区、天津经开区、广州开发区通过跨省云签的方式启动268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三地签署的京津穗经开区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合作联盟框架协议涉及商事登记、行业准入、从业资格、人事薪酬等企业关心的关键领域。据了解，三地结合工作实际和事项特点，将全程网办和代收代办作为目前阶段的主要通办模式。 针对涉及提交纸质材料的事项，相关职能部门采取代收代办方式，由一方跨省通办专窗工作人员按照事项办理标准进行身份核验和接见环节工作，通过中国邮政快递寄送至业务所在地审批部门进入受理程序，并全程关注办事进度。审批部门在受理审批后，将办理结果通过网络或中国邮政快递送达申请人。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新修订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新梳理明确了相关专项应急机构和部门的突发事件应对职责。市政府副秘书长韩庚介绍， 对预案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改进和完善，将近年来陆续规范的各类应急的机制纳入市总体预案，更加注重事前的预防，强化风险控制，把预案的实操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以细化完善，提升实用性、科学性。 修订后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共8个部分，149小节，其中83小节进行了修改，占总数的56%， 包括总则、组织机构与职责、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应急保障、预案管理、负责与附件等，新增了预案管理的部分。 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修订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市应急管理局救援协调预案处处长江波说， 党委领导首都特色的协同联动机制特别突出了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的理念，老弱病残在预警信息发布、在一些应急处置转移、社会保障救助过程中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安排。 在预案管理方面，明确了应急预案包括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以及为预案提供支撑的工作手册和行动方案。 专项预案呢，从41个上升到了48个，要求各个部门针对这个预案要开展动态的评估、更新、备案以及开展相应的演练。新版的总体预案呢，对于指导全市各级各部门防范化解重大安全的风险，修订完善各自的应急预案，维护首都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服务员，点菜。 哎，哟，您好，您几位？ 两位。 那您点点什么呢？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猪排、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三地热点。由于北京日报客户端转发交通北京官微消息，为有效阻断新冠病毒通过道路客运车辆传播，北京市决定自8月8号起，将暂停除天津市、河北省之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进出京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暂停运营客运班线的恢复运营时间是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北京市各有关客运企业、客运场站将为已经购票旅客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因此带来的不便，请社会各界给予理解和支持。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市积极创新集体林经业管理模式，目前已经在通州、房山、门头沟等9个区建成了42个新型集体林场，8000多名农民转化成园林绿化工人。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早晨8点钟，通州区鹿城集体林场空气清新，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鹿城集体林场占地15000亩，4万多株的树木都是北京市平原造林工程的成果。而在这里工作的400多名园林绿化工人都来自周边的32个村，与原有社会化养护公司招收当地农民比例不足60%的情况相比，新型集体林场将这一比例提高到了80%，有些乡镇甚至达到了90%以上。在鹿城镇，所有的低收入家庭都实现了绿岗就业。通州鹿城集体林场副厂长朱建生说， 2017年高污染的这种企业退出以后，本地的村民没有了就业岗位，我们现在按照人均亩数进行配比就业岗位。 2018年6月，北京启动了新型集体林场试点建设工作，如今在通州、门头沟、房山等9个区已经建成运营42个集体林场，这些林场为当地提供了8108个就业岗位，农民转型园林工人后，家庭年收入提高了80%，同时也节约了政府财政的投资， 市园林绿化局林业改革发展处高级工程师张国珍介绍， 原先呢主要是进行的招投标的，建立林场以后呢，经过区和乡镇政府的统筹，林业工程项目啊，基本上就委托集体林场来管理，节约了投资者。 今年北京计划重点在朝阳、门头沟、昌平、顺义、大兴等11个区再新建30个新型集体林场。十四五期间，把全市符合条件生态林地的60%全都纳入集体林场管理。而新型集体林场的建设，最终也将为京郊农村提供8万多个就业岗位。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6号召开的河北省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实施意见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河北省将全面推行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网办，年底前实现正市县三级应上事项100%全流程网办。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政务数据处处长楚素敏介绍，计时办作为省政府面向民众推出的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目前已在全省使用越来越广泛。 目前我们推向的应用一共有2265项便民的应用，还有9000多项的行政审批的服务都可以在计时办上办理。主要有2个方面的，第一是面向民生的预约挂号、社保缴费、婚姻登记、公积金查询及提取、不动产登记、异地就医备案等一些高频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面向企业，我们提供了企业设立的申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申报、小企业贷款等应用，从设立、用工、报税、融资、投资、企业发展的一些主要环节。 下一步，我省将大力提升计时办服务能力，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指尖办服务。另外，在电子证照方面，河北也在积极推进。截止到目前，全省已有320种电子证照，总量达到2.55亿张。楚素敏， 群众常用的社会保障卡、结婚证、出生预确证明、不动产登记证、医保凭证、营业执照以及各类的资质资格证书都已经实现了电子证照。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加大电子证照的运营力度，在政务服务领域里推广免证签。 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放管服改革协调处处长王进东在发布会上还介绍了今年下半年放管服改革的主要工作举措。他说，为了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下半年我省还将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全流程网办。 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粮食安全，天津市在涉农区大力推广亩产囤粮生产模式。据了解，针对一年只种一茬水稻、土地集约化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天津市积极试验示范稻麦连作生产方式，由一季变两季，增加产出率，取得了良好效果。具体做法是，春季种植天津市农科院选育的金强8号春小麦，收获后种植水稻，选用天津市优农中心选育的金源85，可实现小麦单产400公斤，水稻单产600公斤，总产量达到1000公斤。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优质稻麦连作生产模式能达到一地双收、亩产吨粮的效果。推广这一项技术还可以实现水稻种植错峰取水，促进小栈道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准，全国节能宣传周定为今年8月23号到8月29号，全国低碳日定为8月25号。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节能降碳、绿色发展，全国低碳日活动的主题是低碳生活、绿建未来。 节能宣传周期间，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宣传主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组织开展相关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节能意识和节能动力，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全国低碳日当天，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线上加线下相关活动， 宣传低碳发展理念，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知识，提升公众低碳意识，倡导公众选择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中国铁建铁丝院设计的新建福州厦门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六号成功合龙，这标志着福厦高铁全线的关键控制性节点打通，中国高铁即将迈入跨海时代。 泉州湾跨海大桥是世界桥梁领域的里程碑工程，大桥全长 20.29 公里，有9公里跨越泉州湾中部海域，为我国首座行车时速超过300公里的跨海斜拉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四长跨海大桥。 泉州湾跨海大桥位于台湾海峡西岸地震高烈度区，设计团队研究采用了纵向粘滞阻尼器、可剪断的耐厚双曲面球形钢制作金属阻尼器的综合减震减隔体系及技术，解决了地震高烈度区长连高墩大桥桥梁的抗震设计难题。 福厦高铁正线全长2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铁丝院福厦高铁指挥长李平卓表示，福厦高铁是福建省速度等级最高的铁路，建成通车后，福州到厦门的通勤时间将从现在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以内，海峡西岸城市群将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了解到，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资助款日前拨付到位，3854名白血病、先心病儿童获得资助，救助项目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负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具体实施。 今年是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在“十四五”时期的首个实施年份。这一项目于2021年6月通过财政部审核，十四五时期的资金预算较十三五时期增长 60%， 预计救助6万余名白血病和先心病儿童，其中白血病儿童救助年龄由0到14周岁扩大到0到18周岁。 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于2009年起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支持，12年来累计拨付资金 15.558 亿元，救助白血病、先心病儿童超过54000名。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一起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由北京日报出版社策划的重点精品图书《北京中轴百年影像》日前出版发行，该书作者为北京老影像研究与考证专家刘洋，书中收录700余张由中外摄影师拍摄的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有部分照片是首次公开，还有一些已经消失的古迹的老照片，堪称一座中轴线上的纸上博物馆。 《北京中轴百年影像》一书是首次用百年前的老照片配合详实的文字史料，讲述传统中轴线的历史变革、沿革变迁。其中不仅有古代建筑、坛庙园林的形制沿革、布局形态，还有行人街景、城市生活的动态捕捉、风貌描绘。目前该书已经在全网上市。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祝咏故宫系列的第10本书《故宫的书法风流》。祝咏对故宫藏品的书写始于2011年，在祝咏正式开启故宫书写的第10个年头，他将目光转向故宫中的一类藏品，我们生活中最熟悉却又日渐陌生的一种艺术，就是书法。 在故宫的书法风流中，祝咏用诗意的语言、散文的笔法、史学的态度，以王羲之、颜真卿、怀素、张旭、蔡襄、米芾等十余位古代书法家为线索，选取故宫收藏的书法名作，讲述了这些书法名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再现了这些千古风流人物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 记者从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获悉，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发起的本年度6月到7月优秀畅销书排行榜正式发布，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的千问》，新蕾出版社出版的《爸爸星》，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给忙碌青少年讲科学丛书》，分别占据文学、少儿、科技生活三个主题排行榜的领先位置。 第二届北京晚报最美读书生北京市中小学生朗读比赛自4月23号世界读书日启动起，征稿历时2个多月，共收到了600余件朗读作品。来自90余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参赛，最终250件作品入围中选。 中评阶段由专家评审进行专业评审打分，并结合所有入围作品在网上的视频播放量及点赞量获得人气分，最终以专业分为主，人气分为辅，得出每位入围选手的综合分数。经中评，共有125名同学获奖，另有8所学校因积极参与本次比赛表现出色获得组织奖。 8月6号，电影《不得之路》在北京举行了观影研讨会，正式宣布定档于9月3号在全国上映。影片首度将著名草原英雄不得的光辉事迹搬上荧幕，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不得之路》由鲁健执导，多部杰、阿旺、仁青、索真、索朗、卓格等主演。 影片讲述了不得出生在那曲市巴青县的贫苦牧民家庭中，西藏和平解放后，这位翻身农奴成为当地红旗林场的工人，在社会主义新藏区的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在严格执行天津市各项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明星版舞台剧《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8月6号晚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成功上演。演员张静初以精湛演技赋予松子全新的生命力，让观众体验到舞台剧版松子的独特魅力。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山田宗树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松子渴望爱和被爱，曲折坎坷却依旧积极向上永不放弃的一生。该书书迷众多，其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堪称经典。8月7号晚，这部作品将再演一场，提醒所有观众，如果前往观看演出，一定要遵守防疫规定，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8月5号，由黄莹、张庭编剧，黄莹导演，邵泽辉主演的新京卫原创话剧《开饭》作为首都剧场原创邀约剧，在首都剧场如期上演。该剧是黄莹导演的第8部新京卫话剧，同时也是他个人导演生涯的第50部作品。2个小时的时间里，舞台上通过横跨70年的7顿饭，浓缩了北京一个普通人家70年的变化，同时也展现了中国70年间的飞速发展。 这部剧将从8月5号到8号在首都剧场连演5场。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剧组也提醒所有观众遵守剧场规定，必须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6号达到100万例，凸显疫情困境。6月下旬以来，日本新增病例数急剧增加，截至6号的9天内新增10万多感染者。首相菅义伟6号重申，近期疫情迅速扩散与举办东京奥运会无关。7月29号以来，日本单日新增感染者几乎每天都超过10000人，病毒扩散势头迅猛。 按日本广播协会的说法，疫情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眼下东京都、冲绳县等6地已经处于防疫紧急状态，北海道、京都府等5地实施重点防疫措施。当媒体记者问及近期疫情蔓延是否关联东京奥运会时，菅义伟回答说，东京商业区人流相比奥运会开幕前没有增加，现阶段他认为奥运会不会导致疫情扩散。菅义伟说，关于是否允许现场观看定于24号开幕的残奥会比赛，日本政府将在奥运会8号闭幕以后与各方讨论再做决定。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说美国农业部研究人员对美国东北部部分白尾鹿的血清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抗体分析研究，发现1/3被抽样的白尾鹿体内有新冠病毒相关抗体，这表明他们曾感染新冠病毒。 研究人员对保存更早的部分样本检测后发现，在2020年初收集的样本中有3个样本检测出相关抗体，在2019年收集的样本中有1个样本检测出相关抗体。以2020年和2021年的样本合计来看，美国东北部白尾鹿血清样本检测出新冠病毒相关抗体的比例是1/3。 据报道，此前实验已显示白尾鹿能够感染新冠病毒，且病毒可以在鹿群中传播。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病毒学者阿林杰·班纳吉表示，研究数据显示白尾鹿在某个时间节点感染了新冠病毒，但研究人员并未检测这些动物的病毒核糖核酸，因此还无法明确它们是否是病毒的动物宿主。报道说，现在一个较大的疑问是，这些白尾鹿是如何被感染的？班纳吉说，如果这些白尾鹿都有一个相同的感染源，那么其他动物也可能会接触这一感染源。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国总统6号在土库曼斯坦港口城市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商讨睦邻友好关系与区域合作进程。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网站消息，中亚五国在即将迎来独立30周年之际举行领导人会晤，在维护地区安全、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商贸联通、深化人文交流、加强环保合作等多个领域达成一致。 根据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五国认为尽快平息阿富汗局势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五国支持所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为恢复阿富汗和平稳定及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并愿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帮助阿富汗恢复和平。 此外，五国领导人责成各自国家外交部近期完成2022年至2024年地区合作发展线路图草案的审批工作，并表示将在下次中亚领导人会晤时签署21世纪中亚发展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参考消息日前刊登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全球银行营业网点持续减少。文章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商业银行为对象收集的数据显示，在约100个国家里，近10个银行营业网点数量减少14%。在欧美国家和韩国，银行网点削减趋势逐渐加快。 仅需支付很便宜的手续费即能进行汇款的金融科技已经崛起，银行不得不重新构建商务模式。美国合众银行去年缩减营业网点，这一银行应用小程序不仅具备办理银行业务和提供账单等基本功能，还能以语音提示存款余额和交易记录等。 近10年里，日本银行营业网点数量变化不大，日本各家银行都会在地铁站附近开设网点，也设有自动存取款机，人们主要还是去实体网点接受金融服务。但是长期低利率导致银行无法通过融资赚钱，维持门店网络成本变得沉重负担，缩减经费成为当务之急，今后日本银行业也势必会削减营业网点数量。 文章提醒，银行营业网点数量减少对老龄人士的金融服务将构成不利，因此瑞典政府要求金融机构在一定距离内需设立提供现金服务的网点，如这一做法能够得到其他国家仿效，或有望减缓全球银行网点减少的趋势。 美国劳工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失业率环比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至 5.4%。 另外，当月美国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为 94.3 万，高于市场普遍预期。数据显示，尽管美国7月失业率相比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的峰值大幅下滑，但仍远高于疫情爆发前的 3.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七月就业市场表现强劲，显示出美国经济具备一定韧性。但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近期快速蔓延，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激增，或拖累经济复苏进程，对今后几个月就业增长构成风险。截至目前，美国部分州和城市收紧疫情防控措施，或影响休闲和酒店业在内的服务行业就业形势的改善。同时，美国就业市场仍面临合适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 日本总务社6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日本6月实际家庭消费环比继续呈减少之势，同比则在连续3个月回升后出现下滑。报告显示，今年6月日本两人以上的家庭月均消费支出为 26.0285 万日元，同比减少 5.1%， 环比则下降了 3.2%。 从具体的类别看，6月份纳入统计的10项消费类别中，家具及家庭用品 被服鞋帽两个大类的消费明显同比下滑，交通通信、水电费、食品类消费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明显上升的仅有教育开支。 日本六月实际家庭消费同比下滑与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相关。去年日本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实施的第一次紧急状态解除后，家庭消费恢复，六月出现了报复式的增长，同时政府发放的现金补贴也刺激了消费。 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报告说，自21世纪初以来，暴露在洪水威胁中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增加了近四分之一，并且这一增长趋势预计会持续多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高精度的卫星观测数据，估算了2000年至2018年发生的913次特大水灾中的洪水规模以及受影响的人口数量。分析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上述洪水泛滥地区的居民数量增加了5800万至8600万，这意味着受洪水威胁的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增加了 20% 到 24%。 这一研究的评估观点还认为，这种增长趋势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在包括北美、中亚和中非部分地区在内的57个国家和地区，预计将有更多人口暴露在洪水威胁中。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